约伯传第四章，特曼人厄里法次开始说：人若和你讲话，你能忍受吗？但谁又能忍住不说？看，你曾劝诫过许多人，坚固过软弱无能的人，你的话扶起了跌倒的人，坚固了虚弱无力的人。但是现今灾祸一临于你，你就萎靡不振；一接触你，你就沮丧失志。你敬畏天主之情，岂不是你的依靠？你完善的行为，岂不是你的希望？请想，哪有无辜者丧亡？哪有正直者消逝？照我所见，那播种邪恶的必收邪恶，散布毒害的必收毒害。天主一虚气，他们即灭亡；一发怒气，他们即消失。狮吼暴嚎，完全止息。幼狮的牙齿也被打碎，壮狮因缺猎物而灭绝。聘狮幼子各自东西离散。我窃听到一句话，我耳听见细语声，当人沉睡时，夜梦多幻想，我恐怖颤栗，全身骨头发抖。寒风掠过我面，使我毛发悚然。它挺立不动，但我不能辨其形状。我面前出现形影，我听见细微的声音。人岂能在天主前自以为义，在造他者前自以为洁？看他的仆役，他还不信；他的使者，他还归罪。何况那以泥污为居所、以尘土为基础的人，他们为人践踏，有如蠹虫，晨昏间即化为齑粉，永远消亡而无人一顾，木所如以自断。他们岂不是因缺少智慧而死亡？